了， 不是。 夸 张。喂，起身啦！ 唔好瞓觉啦， 唔系啊，佢通常听呢度嘅时候未瞓、 啊，好似咩两分钟之后先瞓噶嘛， 系啦。咁欢迎大家收听做乜啫？ 系做咩啫？ 屌， 次次哪系聋咗讲就系错噶， 次次都变咗车淑梅咁讲完之后就错晒。 What's up channel？ 你咩名啊？ 我系 Y 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系啦，又介绍下啦。 嗱，而家未瞓嘅你 hold 住，听闻你哋两分钟之后就开始瞓。 系啦，我哋又发现咗有一位听众， 好多人， 唔系一位， 都唔系一位， 话佢哋好中意开咗。 点解咧？嗱，其实讲起呢个瞓，我讲少少先。我咧之前咧都有试过，如果夜晚瞓唔着嘅时候咧，开啲嘢听下咁就瞓啊嘛，系咪？我系听黄子华栋笃笑。 系有一个听众话同你一样，好中意听黄子华栋笃笑。 咁我谂其实但黄子华栋笃笑都系笑噶嘛。但我都有瞓嘅，系咪因为咁嘅原因咧？即系 我即系所以 系咪令到人哋好轻松？轻松就好容易瞓觉咧。 唔使听嗰啲咩音乐嘅瞓觉，应该 嗰啲滴水流水声，唔知咩雀鸟嗰啲系嘛？ 系啊， 嗰啲声安眠唔知音乐啊嘛，成日 YouTube 嗰啲。 而众所周知啦，我哋咧系成日都搭声，咁嘈嘅环境，佢哋都瞓得着。 我改善咗好多噶啦。 我又谂紧，其实嗰啲打桩声会唔会瞓得着都？ 即系有节奏嘅声音嘛？你真系 唔知道啊！ 咁如果系得嘅话，有避寒隔篱嗰条友就唔会咁辛苦啦。 所以我都唔 系 好明 白，系唔得噶，所以你而家嗱，你而家瞓着未？而家差唔多两分钟啦， 开始瞓着啦。 嗱，而家一分四十几啊！ 我哋一入正题佢就瞓噶啦， 我哋笑下先 入正题啦。 正题啊，喂，起身 啦！呢个唔系正 题，得唔得？ 顶你呢个咩嚟啊，大佬？ 人肉阿拉， 哇，好恐怖呢个人肉阿拉， 醒啊！ 咁其实佢就唔系，佢唔可以教呢一个阿拉啊，佢听到我哋想瞓啊嘛，所以调翻转。 但其实我想我哋有烟草咁响， 嗱，已经两分钟啦，佢瞓咗噶， 瞓咗啦，而家佢， 喂，我瞓咗， 我惊其他听众俾我哋吓亲啊！ 而家听众心理，你哋究竟讲未啊？ 究竟拖几耐啊？系冇错，我哋拖到而家都啱啱好啦。今日我哋嘅主题系咩咧？ 啊，今日讲鞋， 系讲鞋， 讲鞋，唔系嗰啲孩子个鞋，唔系鞋童个鞋，唔系儿童嗰个鞋童，系真系你着嗰啲鞋。 有咩好讲啊？ 唔系，因为系咁嘅。事完咧，我咧搭呢个巴士翻工啊。咁啊落车嘅时候就见到我前面有个同事识嘅，咁佢落车先嘅。我就见到佢着住一个斗领踭嘅凉鞋喺我前边， 斗领踭 系啦行嘅。咁我就发现，咦，其实嗰个同事咧住嚟公司咧都好远下噶，佢要成个半钟差唔多嘅车程咧，即系要搭地铁啊，有小巴啊呢条路咁先翻到公司嘅。咁我就谂紧，哇！佢住咁远，着斗领踭咁样翻工，而我明明系住喺公司最近嗰个人，但系我着波鞋。 咁呢个系咁，可能佢系扮靓靓。 好佩服佢，系佢包都系扮靓靓嘅。 系咯。 咁然后我嗰日就开始留意下啲同事。咁当然啦，我嗰啲公司咧就唔系个个都斗领踭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可能 casual 嘅，即系波鞋啊，或者就咁平底鞋啊，或者就咁嗰啲帆布鞋啊，即系 vans 咁嗰啲咧。 系即系普通 casual 啲。系 casual 嘅，即系都唔系 波鞋 类啊。咁当然都系 office 有啲同事就系斗领踭或者尖头高踭鞋。 即系 formal 啲， 仲有唔同类型嘅 boot 啦，当然而家即系秋冬开始出现啦，系啦，亦都有 Doctor Martin 啊，即系好多唔同嘅鞋。咁我就喺度研究咯，跟住咁，我今日你哋话讲乜 topic 会讲下鞋啊？我哋 因为之前我哋有讲过衣着嘅， 系啊， 即系冬天、啊， 我哋有讲个头发、啊， 例如 发型、啊， 喺大家都未讲 coffee 条裤之前，我哋已经讲咗啦， 系啦， 又可以 send 翻我集，但唔记得咗边集， 咪着衫咯，系咪夏天衫？ 系啊，夏天， 夏天好热着咩？ 系啊，系。咁大家着嘅鞋系咩类型嘅咧？我就讲先啦。 哦，波，我而家 即系边个款？ 我屋企连 boot 都冇，我曾经有着过 boot 嘅，但系都冇啦，即系皮嗰啲长腿 boot 啊，声称可唔可以咁讲？ 系 都冇啦，抌咗啦。 即系多数大部分时间， 我而家大部分时间都系 New Balance， 即系球鞋， 系啦， 俗称嘅。 系以上唔系广告嚟嘅， 系唔系广告嚟啊？冇喎，真系着 New Balance 嘅啫。我又唔买 Nike， 又唔买 Adidas。 OK， 同埋我有两对鞋系比较，我有 Timberland 嘅， 系， 但系好少着嘅都，因为我觉得好重啊。 都系，我都有 比较，系啊，有一对 Timberland 喺度嘅， 好硬咯，同埋 跟住有一对嗰啲叫咩牛津鞋啊。即是皮的尖头斯文的绑带的，但那些一年都不穿一次。 是。 跟住有两对，一对是凉鞋有争的，即是斯文一点的，一对就是尖头就这样拖鞋的。那些叫什么，死了，记得那个分类叫什么鞋。即是套入去踢踢踢去拖鞋的，但是尖头斯文的翻工。 我知哪些，那些我呢就叫。 他有一个名字， 他有一个名字给那些鞋 的。是啊，找一下 先。他买在上网买的一对鞋，是 唔系啊，铺头卖噶，铺头卖。 唔系上次你咪话呢种鞋咧，嗱，我咧叫呢种鞋就拖鞋饭嘅，我知佢讲边啲，就系咧呢个系我不能理解嘅鞋，就系、是、前面咧就穿入去啦，后面就冇扎，即系冇嘢， 拖鞋嚟噶嘛， 好似后边好似拖鞋，但系前面系密拢嘅，而系好似一啲皮鞋款添嘅， 系尖 头嘅， 尖头 嘅，系啦，有扣啊，即系好女人嘅，但后面就 好 拖鞋 咁，女人嚟噶嘛。 系咁，但 OK， you are woman， you are lady， we are woman。 跟住后面就开放式有争嘅，又 系系 咁，而我就不明嘅。 哦，即系你对呢一个 UFO 嚟嘅嗰对鞋， 佢有啲声嘅， 啊，因为 嗰啲鞋，如果你喺台湾好多买鞋嗰啲嘛，嗰啲系茉莉鞋啊， 茉莉鞋嘛， 中诶木蜡鞋啊， 木蜡啊， 蜡莉罗蜡叶嗰个蜡， 我以为茉莉鞋， 我都以为茉莉啊 ，Jasmine 木蜡鞋， 木蜡咩蜡啊， 木蜡系咪啊？ 木桂英个木， 木 罗蜡叶嘅蜡。 辣 咁得意嘅， 系啊， 都佢哋译嗰啲名都好搞笑。其实系咪英文译过嚟 嘅？可能啩， 系咯 ，I don't know。 仲有啲牛津鞋啦，解释下啦，可能啲人不知道 牛津鞋点形容好咧？ 哇，上面好多花嘅。 有一个担心就系到时我要画翻呢啲鞋出嚟 ，cap 图算啦，我哋 cap 图。系 啊，牛津鞋咧系咪即系嗰啲有绑带嘅皮鞋啦？但系尖啲嘅。 哦，唔系，牛津鞋系咁，应该咁讲。牛津鞋通常嘅特点系咩咧？佢好厚踭嘅 底啊， 佢成只鞋都厚嘅厚底，粗踭嘅 粗踭， 跟住套落去咧，其实有少少似你以前翻学鞋有啲咁嘅 feel 嘅。 有冇带噶？ 有啲有带嘅。有啲冇嘅， 点解我嘅脑海里边咧牛津鞋系有绑带啦，跟住前面有啲花。 嗱，我而家见到呢、這、一个即系呢个台湾嘅呢个卖鞋嘅网啦吓，跟住 牛津鞋 会 搵到啲咩咧？ 牛津鞋通常首先厚底套落去啦，唔使绑带噶啦，系啦，你一套落去 呢种咯， 呢啲啊有啲都系咁噶， 即系冇绑带。 牛津鞋咧系有分咧呢个复古同埋。即系有一啲系 vintage 啲嘅咧，就系、是、你讲嗰只啦。 哦，即系 咁而家 兴 嗰只咧，就系而家好多嗱 后生 好多名牌都有嗰款鞋， 但系我觉得唔靓嘅 呢只都系牛津鞋嚟嘅， 都叫牛津鞋嘅一款。我哋会俾翻个图大家睇啊。 系呢度，系呢度，呢度 系啦，呢度呢度 咩？呢度 系一阵间啲听众就问我哋，喂，即系条 link 啊，边条 link 啊？ 我睇唔到你嗰度。 post 翻俾大家睇， 系啦，喺 IG 度 post 翻俾大家， 即系呢啲款啦。嗰啲款我冇买， 系咁啊！阿牛嘅 style 就系呢类型啦。 我布鞋，其实我最常着都系 New Balance， 系 我着乜叉都系 New Balance， 系因为阿牛只系有唔同色嘅 New Balance， 容易衬衫啊嘛。 即系我谂系几时开始啊？有冇解释下点解会拣 New Balance？ 点解 New Balance？ 其实我 New Balance 之前咧，我嗰啲我好少，我都有波鞋嘅，但系好冇，都似有冇，好似冇买过 Nike。 所以你偏向中意呢一个？ 我 都 个款好靓。其实 New Balance 我中意996嘅， 系。 咁但系依家唔兴996啊嘛，突然之间。 嗱，以上又系非广告时间啦。 冇，我都好想有广告，可唔可以有广告？ 赞助佢 New Balance 嘅，我都想俾埋我。 系啊，我以前系中意996，跟住996个头比较尖嘅，即系软嘅， 佢系比较窄身修长啲，但系又好睇。 O K， 好，同埋我有一期好多色噶， 系 化哇，好呢个色又好，呢个色又好啊！嗰阵买咗好多对嘅，咁我就买个574，但系574对我嚟讲咧，佢个鞋头好圆啊。咁当然有啲人可能脚趾阔啲，或者佢嗰啲肉多啲，想圆啲好舒服啲。咁但我发现咧，我买嗰对574咧，我成日都自己棘自己噶嘛，我唔知点解会咁样， 好笨啊，系咪啊？ 系啊，我唔知点解会咁样，跟住我就冇再买574啦。咁而家嗰啲系527啊嘛，定327啊？ 总之呢排今年兴嗰个 style 啦。系啦，咁我而家冇咁以前咁多对，以前我真系数过咧，我一个礼拜7日咧，我唔同呢啲 balance 得。 OK， 而家我冇， 所以你都系偏向呢个牌子。但你有冇其他之前中意嘅牌子？ 以前我咪买 Converse 咯 ，Converse。咁点解收尾离弃佢？ 因 为 Converse 咧，以前咧佢而家有改良过。以前讲紧可能我 一年啊，一年都唔够就会 十年定咩啦？即系十年前啊，都有啊。咧佢个底好平啊嘛，变咗你有时着咧系啦，佢系二衬衫嘅，真系二衬衫嘅。但系我唔中意，唔系我唔中意着高筒 Converse 嘅。 系， 因为我都好 好麻烦啦，除嘅时候 高筒嗰时我着长裤都好奇怪，我觉得啫，系、 哦、 啦，咁我中意着诶就咁。 即系你 离弃 佢原因系因为佢个底唔够舒适， 系啊，好平啊。 而我记忆通常 Converse 以前啊，就通常烂侧边啦、烂底 啦，即系嗰个位置会爆噶嘛， 一年唔够就要换鞋噶啦。 同埋佢都系痛嘅，即系如果你着去远啲或者行多啲路咧， 两个钟就痛啦。 系因为佢唔系有啲咩 air 气垫啊咁，所以咧 但系而家 系 有所改良。 因为佢俾 Nike 收购咗噶， 系佢个底同埋佢个侧边都唔会爆噶啦。诶， 嗰啲边做得好咗就唔会爆咯。 哦，系 New Balance 嗰啲系327，我仲买咗对 XC 72。 咁所以诶，系啊，详情我哋再讲啦。嗰啲相 你嗰啲听众唔好话喺街度见到呢对鞋，唔知呢个人系咪牛，唔好咁样相应，因为大把人都系着呢对鞋。 系啊，即系只系我近我好好似 New Balance 之后。 所以你就 拣 翻呢个牌子啦。 系啊，之前搞个个都 OK 喎。 你沉迷过，你有冇沉迷过诶边一种牌子嚟？哇，好中意呢一个牌子，所以就 鞋啊嘛。 之前 真系 冇 嘅，之前冇 嘅。New Balance。 之前冇嘅，之前我最有最戆居嘅时候系咧，我唔使出街，但系屋企人买一对鞋翻嚟俾我。 即系唔系自己去买鞋 咁咯，系 Skechers 嚟嘅。 OK， 仲着咗好耐啦。 高底嗰啲。 系啊系啊 ，Skechers 攞嚟跑步。 厚底嗰啲咯。 唔系， 即系而家好多啲阿姐攞嚟行山嗰啲。 而家嗰啲摇摇鞋啊嘛。 唔系，咁嗰阵时唔系呢款嘅。 不如讲下咩叫摇摇鞋，即系啲名咧好奇怪。 摇摇鞋啊， 唔知大家而家好兴噶。 系，但系我麻麻地咯。 我都唔会着嘅，咁但系咧，据称因为我屋企人有啦。佢哋话原来摇摇鞋咧，佢好大，佢个底好高啦，同埋系好似点讲 舒服啲， 好似船咁样样嘅，即系佢会行嘅时候卸紧啲力啊，所以佢咧好多咧从事呢一个 长期企 嘅人咧，佢发明出嚟咧，啲人就话原来做嗰啲要成日企嘅工咧，着嗰对鞋舒服噶，咁我冇着过啦，可能佢真系。是的可能 是。还有以前我很喜欢拿回体育堂那对鞋出街着。 就算了。 是啊，即是没什么特别的，是啊，很紧求其。 那你说这个可能都是你学即是十零岁。 是中学 的。但是你出来做嘢就不会的。 出来做嘢有一期呢，以前我成日着拖鞋，我去哪个拖鞋的。 哇。 是啊。 竟然有个这样的年代。 好多对拖鞋咯。 是。 即是当真是。 夹脚那些。 是啦。人字拖， 人哋以为我哋讲 唔同款嘅人字沉 米 人系系 人字， 系沉米人字拖啊， 因为懒， 我仲要沉迷嗰啲系民族普嘅人字拖啊， 哦， 即系 买 嗰啲民族裙系啦，但系佢嗰条人字拖嘅带可能有扭绳啊，有少少 石啊， 系啦，可能佢系皮嘅笨嘅唔同色嘅皮嘅， 咁样你唔会行街觉得好攰咩？ 所以咪行得好攰， 同埋只脚好痛，脚 趾闹痛， 系啊，唔系啊，个脚底都痛啊，因为薄啊嘛。 我试过着人字拖同。我朋友行咗成日街， 哇，好痛咯，觉得好攰啊！ 唔系我有一排都曾经好中意着拖鞋嘅，即系 大家都有呢一期，即系好懒噶嘛，想弹啦咁。 一年啊，嗰一年嘅 夏天 咯，系啦， 即系 hea 啲咯。 咁就因为有个牌子好出名嗰啲拖鞋啦，系咪？即系大家 边个？ 唔系你哋都有嗰个拖鞋，不过你哋系包头嘅咧，嗰只拖鞋。 哦，嗰个 B 字头嗰个， 系啦系啦 ，B R 唔知咩， 系啊， 面包鞋。 系啊，人哋叫 鞋。 我发现呢啲鞋嘅名字有阵时候我哋好搞笑，譬如你系叫呢个名字， 啊、 例如面包鞋，我就听过。 咁、但系佢以前有一啲款系唔系面包嘅，即系普通拖鞋人字拖嘅。 系 系 系，佢 有系两条半嗰啲。 系啦，我曾经有一年都着过嘅。 你记得曾经有一期咧，呢一个好似系咪呢个牌子咪出咧？佢系唔系套落去？佢好似有中间有一个柱，即系人字拖咁噶。 系啊，我知好多人着嘅男人，尤其 是系啦，好捻中意着嘅。 有好多假嘅， 系，但系好难分噶嘛。 系啊。因为啲人都系买黑色嘅， 系白色或者女人系，我都买过，假嘅不过 系啦。 咁就 系 有一年暑假就成日都着啦，就发现哇只脚点解咁多皮嘅， 因为你成日出 摩擦啊嘛， 系啦，跟住就觉得 好硬啊， 都系唔中意着拖鞋咯。 嗰个鞋咧，其实佢咧系唔错，系佢个底咧系跟翻你只脚型嘅，话声称嘅。同埋佢话佢个底可以帮你免费保养噶嘛？ 但系从来冇攞过去保翻底， 但呢个校有一个危机出现过， 系， 但就唔系就唔系杨怡嗰个，即系拖嚟拖，即系死皮啦，唔系唔系呢个问题，我真系买面包鞋， 即系前面， 然后系啊， 拖落 嘅， 系啦， 系啦，因为觉得个皮好靓咁啊嘛，即系都 OK， 都好 清嘅。 你嗰只鞋贵啲，所以我就买个平啲嘅啫， 因为舒服嘅都其实，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因为我只脚其实好多汗嘅。跟住我成日就咁着啊嘛，即系我又冇着物着啦吓，好懒咁啊着啦。跟住你令到我有灰甲。 哦，可能佢焗住咯。 系啊，焗住啊。香港又热啦，潮湿。 我怀疑咧对鞋你又吸咗你啲汗，即系你又唔够干啦，香港。跟住佢咪入边可能有啲细菌喺度咯。 所以你对鞋适合澳洲， 我有一个轻微嘅灰甲咯。 唔系，我会咁讲啦。如果你系多汗嘅人，就可能要即系谂清楚点样，即系可能要吹干佢啊，或 者要 着 物啊咁咯。 系啦， 但跟住之后，因为我灰甲之后就唔着嗰对鞋，加上佢学又话，即系佢个底蚀咗啦，即系蚀咗。当然你话。可以攞去补 啊， 补啦。 嗱，佢声称咧就话可以成个 啊嘛。 但系咧，我其实都有对呢啲咁鞋啦，但系我就密拢嘅，即系前后都密嘅，穿落去嘅。咁、我着咗好耐之后咧，佢都几贵噶嘛。咁啊，发现佢个底又开始即系蚀啦。咁佢咁啊，系啦，你话啊，我记得佢好似话保养个底噶嘛， 有张卡噶嘛， 但系张卡都飞咗去边啦，买咗好耐啦，最后我都系放去掉咗佢啦。系如果要买再买过咯，因为你拎唔到去换咯。经 此一役之后就冇再买过嗰只鞋，即系嗰款鞋。 我都冇再买翻，掉咗。 因为我知道自己又唔想着物咁着啊。然后我只脚多汗就算啦，唔好再着呢啲鞋。 或者你买佢开窿嗰啲款式咯。 咁嗰啲就 系 凉鞋啦，即系唔系呢个 feel 啦。 系俗称凉鞋或者拖鞋型咯。 系、 但系佢其实系几好着嘅，即系拖鞋嗰啲都。 同埋衬衫都 OK 嘅，拖鞋 系啊，容易衬衫啊嘛。 咁啊，杨怡讲下你嘅 style。 当然我都一定有 New Balance 啦，呢个系一个必定会有嘅鞋。 有啲人冇，有啲人唔中意噶。 咁系，有啲人都唔中意嘅。 个花入个眼， 系咁我咧就曾经系好中意 Doctor Martin 啦。 系 咁，因为唔知点解，就系、是、由细到大都好想着 Doctor Martin， 无论 长 boot 款系咪？ 长 boot 款我都有， 即系嗰啲 曾经买过 Rock and Roll 嗰啲黑色嗰只。 系啦系啦系啦，曾经有一期都 着。佢唔知系有几多个窿噶嘛？十二个窿定廿四个窿啊？ 十六啊，廿四咁样咁上下啦。 嚟代表佢个长短嘅。 嗱，我冇深入研究嘅，不过咧就我就曾经有一期好中意呢一款鞋啦。咁啊，除咗长 boot 嘅，咁短嘅我又中意。 我想 Doctor Martens 系咪有一个唔系长 boot 款咧？以前我啲同学成日攞嚟着翻学， 有学生鞋咯， 即系沟啊嘛， 即系冇错嘅两个窿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有 某几间学校指定佢做学生鞋。 O K O K， 而家佢都仲有呢个款噶，复刻方都有。 系啦系啦， 佢短都有，即系长 boot 就最多人中意啦。 因为咧我系女校噶嘛，咁通常佢呢啲嗰啲着一个 Doctor Martens 款都系 T B 嚟。 我唔系嘅，有啲 真系觉得贵咯，以前就唔会买咁贵嘅。 唔系有啲学校系所有人都指定同一款噶，某个名校啊， 佢唔系 Doctor Martin 嚟嘅，不过佢个款系呢一啲款咯，两个窿嗰啲。 核突 啊！其实我嗰时都核突嘅， 不 过后屘大个咗，觉得都 OK 嘅，可以接受。 系可能因为我中意啲 vintage 嘅嘢，咁我就觉得佢好切合我中意嗰啲款嘅嘢啦。但系咧，长 boot 款咧，我系有着嘅，其实几 好 嘅。好 热噶，其实 唔热嘅，其实 系咩？ 系啊，因为佢入边系冻冻地咁，但系佢系保暖嘅，即系嗰啲皮嚟嘅， 冻天 唔会系 UGG 嗰种嘅。系啦，我嗱我即刻又讲翻 UGG 啊， 上次讲错咗， 好耐之前 系啦，咁佢系唔会嗰种感觉嘅，但系佢系又衬衫好靓咯，即系求其一条牛仔裤就可以好好啦。咁但 系 后来我就中意佢啲短款。 是 即是短啲嘅 low cut 版， 系啦，我觉得好有型。 而家兴翻啦，都 系啦系啦， 好多款添，咩色都有， 一轮轮嘅呢啲嘢。 系啊，突然间又兴翻咯。 而我嘅经历就系因为曾经有一对鞋我好中意，行街嘅时候见到啦。咁、但系咧啊，我嗰一刻我系冇买佢，但 系点解咧？ 唔知点解啊，都系觉得啊，都系 算啦， 唔 买啦。咁嗰啲咧唔系成日着皮鞋 咁啊，拉嘢啊， 拉嘢 真系会 念 念 不忘。 然后从此买唔翻， 我就喺上网死都抄翻呢个款，然后就买咗嘅。 呢个我谂起个故事，但系等下先，突然之间勾起咗。 系啦，咁所以佢令到我更加觉得 好想要， 好想要 佢个牌系有买到嘅， 渴望， 但系个 size 系争啲嘅。 OK， 但系上网买其实仲平啲添，连埋运费都平过喺铺头买嘅。因为香港铺头我行匀晒，搵唔到嘅， 见过一次啫。 系啦， 昙花一现。 系啦，呢个鞋真系好有趣啊！但我而家倾向咧系着 Vans 嘅， 系点解咧？ 因为佢玩滑板啊嘛， 方便啲。 系啦，因为佢。Vans 佢有一啲叫做 skate pole 系俾滑板嘅人着嘅。 咁如果撇除呢个，你未滑板之前，即系 都系着波鞋多啲嘅。 有咩牌子特别喜爱嘅杨怡？ New Balance 都有着嘅，但系后来佢唔系我特别喜爱。 啲款唔系系啦， 系啊，但系我唔而家最唔喜欢系 Adidas 嘅。 哦， 我着亲咧，好似都觉得唔舒服咯， 唔啱你。 系啦系啦 ，Nike 有时都着嘅。咁而家我又着另外一只。牌子嘅就系、是、韩国嘅 Hoka 哦， 咁咧 我同事都有 系啦，咁佢因为佢个底系好柔软、好舒服、好弹嘅，佢另一个牌子我觉得同 New Balance 都系令到我觉得好舒服嘅鞋咯， 做嘢嘅时候方便咯， 系就系因为 好耐， 因为好攰啫个， 我去咗澳洲之后做嘢嘅时候成日着黑色嘅鞋噶，咁、 哦、 就令到我咧就好中意翻工嘅时候都系着黑色嘅鞋， 污糟咗都唔怕， 系啦，我就沉迷翻工做嘢嘅时候就着黑色鞋啦。 哦OK， 哦，你好中意黑色鞋，但你会发现有啲人咧有一轮好兴白色嘅波鞋，白到完全冇任何色嗰啲， 系咪牛买嗰啲 我都有啊， 有一轮好兴白色嘅鞋噶， 但都系买 New Balance， 系啊，即系我意思有一轮咪好兴白鞋嘅， 因为容易衬，容易衬衫啊嘛， 唔系有一轮咧好兴 Adidas 嗰只咧，完全乜都冇白色嘅啦，你有冇留意？ 我记得，但系我唔觉得，其实我唔觉得嗰对， 嗰对其实系好经典嘅款嚟嘅， 但 系 因为我又唔中意 Adidas 啊吓， 系啦， 所以我就冇。 其实呢大部分的鞋呢我不知道你们我有没 有大部分都你们都好像是专注着某几个牌子是吗即是很少试新的。 有。 即是会不会说试一个哇譬如刚才 Adidas 你不喜欢 因为我试过嘛譬如板鞋我有着过啦他波鞋我都着过但每一次都不舒服。 你觉得不舒服是哪种不舒服就是 个型鞋的型。 譬如呢我的脚板底上面呢会不舒服啦。 脚面、脚板底上面 啊 ，sorry， 脚面、脚面嗰度会唔舒服啦。跟住，譬如 Adidas 咧，我之前买嗰个系波鞋嚟嘅，就系觉得个脚底麻麻地。但系佢之前新出咗一只款，都系好舒服嗰只。我有着过嘅，其实系 OK 嘅，即系佢有啲似 Hoka 而家呢一只款，但系就薄啲嘅。 系， 你唔 Y Y 知唔知我讲边只款啊？ 你讲多次， 即系 Yumi 买个。嗰只款 系、 我哋有个朋友买过一只款， 因为咧 Adidas 咧收尾而家出咗咧，下面有一只好似发泡胶咁样嗰、那个，有冇见过？ 发泡胶 嗱，佢个外形咧，你行嗱，我唔知道你有冇嗱，你冇着过，但系你去波鞋铺睇咧，佢个底咧，佢系有啲似发泡胶一粒粒一粒粒咁嘅，佢系 Adidas 嘅一个即系你讲系咪专利，定系佢嘅 style 啦？个咩 form 嘅叫做下面，唔知叫做。佢系话声称好柔软啊，点点点咁样叉叉咁， 虚无嘅状态。 系咁，你头先意思话咩？杨怡话呢个都唔好着，但有啲人话好着 嘅 喎。 唔系佢 啊嘛， 佢 OK 嘅，但系咧，如果比起 Hoka 嚟讲咧，咁我又觉得 Hoka 舒服好多啦。 嗰个系跑嘅，不过 系啦系啊，嗰只我有一只全黑嘅都系 专货跑嘅， 系 OK。 唔系头先杨怡想讲系咧嗰个我哋以前有个室友咧有呢对鞋啦，跟住我哋一直咧，因为嗰对鞋咧叫做咩 Adidas 唔知咩 贵噶 NMD 啊， 系 啊， 炒 过噶 NMD 咪得。 炒过噶，咁我唔知道有冇听众知，即系佢侧边咧有两块嘢嘅， 唔同色噶嘛。 系啊，呢对鞋当时咧， 你个 NMD 我咪知佢讲咩发泡胶入面一粒粒， 唔系因为佢个底咧好似用咗一种一粒粒。 因为 NMD 嗰阵时咧，我哋有个同事咧就好 hit 嘅时候，佢就去外国即系做嘢啦，跟住就同我哋讲就喺外国买咧好多色，好多款啊，即系有冇人要买啊，可以帮你哋买咁样嘅。 我当时买都系特价， 当时我有睇过嘅，但我又觉得我又唔系好中意佢个样啊，算啦咁咯。 系一对鞋咧，好炒得好劲嘅有一轮， 周围都系。 系啦，嗱咁咧，跟住当时大家都觉得哇，好难买到嘅，要排队嘅。咁然之后我就见到我哋个室友咧有一对， 嗯， 就着住。咁但系咧我咧， 而且嗰个系一个特别色嚟嘅， 即系唔系话大家抢嗰只色啦，系一只你觉得诶几好睇嘅色，又唔系大路嘅色。跟、住我哋嗱。我咧睇落去咧就觉得怪怪地嘅，我唔知道大家对于鞋识唔识分佢真假啦，可能你唔会特别，因为有啲人可能我唔知啊。 除非你去 说好研究嗰个牌子咯。 系啦，因为咧我睇到咧，其实佢个鞋型系有啲 hea 噶。 咁后屘你问佢系咪假的？ 我当然冇 问 佢啦， 从来冇问过。 冇嘅，但我一直质疑嗰对鞋嘅真假，因为我觉得佢好奇怪，那个鞋型唔靓嘅。 而 Y Y 嗱，简介下 Y Y 系好中意研究鞋的。 哦，系佢真系睇唔买始祖嚟噶嘛？ 系啦，冇错啦。所以佢一睇到嗰对鞋，吓喺呢个咁乡下嘅地方，佢买到呢对鞋。 咁唔出奇嘅，可能上网买。当然我唔会问佢，哇！呢对鞋真系假，但我见佢成日着咧，好奇怪，除出嚟咧就好似一个窿咁样， 除出嚟系歪 咗。屌，真系唔系啊！即系佢个鞋型系唔靓嘅，一睇就知好奇怪。 诶，慢慢枪得你一断定佢系假嘅咧。 唔系，收尾我喺另一个人口中知道嗰对鞋假嘅。 另一个乌眉入， 佢另一个 friend 就话，原来佢都好中意买嗰啲翻版鞋。 哦， 即系其实系仿嘅， 因为佢觉得人哋睇唔出。 是啊，同埋佢又可以买一啲、即系可能而家炒紧嗰啲款，即系好 hit 嗰啲款。 咁其实又可以咁讲，如果你生活圈子嗰啲人唔系特别研究去留意咧，其实真系冇特登睇佢假嘅， 系啊， 即系冇咁严重啦、 啊。 即系可能你话手袋定系咩，可能人哋更加容易去睇到。 同埋佢系一个唔会似着翻版嘅人嚟嘅。 系啦、啊哦，所以嗱，所以咪系啦，即系你唔会觉得佢会买老翻鞋咯，但我真系觉得老翻鞋咧，我就唔会买嘅，我情愿唔买。横掂 都系 啦，冇即系买唔到嗰对鞋我就唔会买啦。即系我如果觉得嗰对鞋诶唔会买对老翻嚟代替，因为我觉得鞋咧其实咧系好成着 噶，系 即系呢啲老翻， 即系你可以接受老翻嘅袋， 系啊， 老翻嘅衫 可以、啊，反而觉得 系咪老翻嘅 T 恤得唔得？ 老翻嘅 T 恤睇下咩款咯， 使唔使啊？老翻 唔系有啲人 T 恤好贵咁，即系名牌 嗰 啲系啊， 我又觉得唔需要咯 T 恤。都即系如果冇钱咪唔买老翻咯，唔会特登买件老翻嚟着咯。 但系袋有冇所谓？ 袋系我觉得你用咗去栽嘢，即系你唔点讲啊，唔使镜石佢即系可以。 其实对应该 Y Y 嚟讲系任何嘢都唔需要着老翻咯，我觉得佢 冇咪唔买咯，系因为鞋咧，我觉得你着喺只脚度，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咧，你会唔会买啲好 cheap 嘅鞋啊？ 唔会， 即系嗰啲唔使$100就有，或者系。即系你明唔明啊？鞋咧系着咧，你嗰只脚咧系会 即系 好深切咁舒服噶。 我哋咧可能细个嘅时候咧会去旺中买衫，但系你对鞋始终都会去翻波鞋铺买嘅。 唔会买旺中嘅鞋。 嗱，应该咁讲，如果我鞋咧，通常我唯一以前买得最 cheap 嘅咧，系嗰啲翻学嘅鞋。 哦，即系嗰啲皮鞋。 系啦，嗰啲我哋叫 B 嘅婆仔鞋咁样讲，即系佢。停底嘅， 又要解释咩叫婆仔鞋？ 咪中学嗰啲女咪成日着套落去，穿落去嘅，前边系蝴蝶结啊，有个绑带， 好似 鱿 鱼咁嘅。你除咗之后， 唔系鱿鱼鞋系特别一个技术嚟嘅，你知唔知道？佢软噶嘛，鱿鱼鞋可以折埋噶嘛，系一个技术嚟嘅，梗唔系啦。嗱，你问我就系泰安楼买嗰啲翻学鞋咯，好多蝴蝶款啊，蝴蝶结啊， 嗰啲旧鞋铺嗰买嗰啲啦， 条间即系嗰啲鞋咧，我就觉得$100得噶啦。因为佢好快就烂， 但你唔惊会着到只脚痛咩？ 同埋以前只脚会大只， 系啊，你、 哦、即系长大。 对书我哋有追求一个款，就下一次买呢个扣嘅咯，下次买一个蝴蝶结嘅咯。当时又系咁，但系后屘我之后都冇去发展，话衫买 cheap， 但系鞋就买贵，因为我鞋又冇乜特别买 cheap 嘅。 哦、 即系 normal 啦， 即系总之你唔会去旺中度买一对诶，嗰啲 咁又唔会 系啦， 系 啦， 旺中系买咩？旺中梗系买内搭嗰啲嘢啫嘛， 唔系就 系咯，衫都唔买。 我觉得如果鞋咧，因为咧我会觉得假或者佢系平咧，你唔诶觉得会。好臭咯，着到 即系唔诶个 quality 好重要， 系因为可能佢里边用咗啲唔知咩 quality of shoes， 即系唔透气，可能佢本身人哋咧诶名诶即系有牌子嗰啲咧，佢用咗透气嘅， 买翻嗰啲白饭鱼 air 气囊， 白饭鱼点 air 气囊啊？ 白饭鱼啊！ 你哋以前上体育堂咧，使唔使着白色嘅波鞋？ 要 系啦，咁嗰啲咧，你会唔会买翻一个有牌子嘅？ 我想讲好啦，我想问你哋以前翻学你冇自己嘅钱去买鞋， 系 咁你就唯有要屋企人帮你买嘅，即系叫佢买啦。咁好啦，你呢个白诶着着翻学嘅白鞋运动鞋咧，我曾经系令我好唔咩嘅， 好唔咩咧？嗱，下一节 开心嘅， 点解下一节听？唔好瞓啊，起身。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 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在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低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我阿 Y Y 自问自答，等先起身，起咗身未？听紧啊嘛，好，继续。 瞓咗啦， 瞓咗啦， 醒啊！ 佢 loop 咗去其他节目噶啦，有啲人话。 唉，好啦 ，Y Y 答翻你自己个问题先。 唔系问题，系想讲咧，以前我哋翻学都要着白色嘅波鞋噶嘛，通常即系佢要求你着白色嘅鞋啦。嗱，咁我想问啊，你小学嘅时候咧，通常系咪大家都系着白饭鱼嗰类布鞋，即系 cheap 啲嗰类啊？ 唔系，我嘅小学年代已经系着波鞋。 啊，sorry about that 。 I agree with you, student A. 哎呀，我 agree with you. 你自己听到咁，我哋好难接，大佬啊！ 因为我咧系嘅，后 我 嘅年代， 我帮帮你，帮帮你， 你讲一讲。 我咧记得小学一年班嘅时候，我有试过系着白饭鱼嘅， 好非常好， 非常好。我都系一年班嘅时候 有着过白饭鱼，好啦，边种系咪布鞋穿？ 你问我咧，我记得我妈系喺对面嗰间惠康嗰度买嘅， 系有个胶袋装住嗰啲， 跟住啲码乱晒，拆好耐先拆到对， 得一只。 我唔系嘅，当时我嘅小学一年班喺一个旧屋村入边有间学校嘅，咁喺个屋村隔篱就有啲士多啊， 就 买 呢啲鞋啦。 咁求其买一对白色。 我想 问 你哋有冇着有绑带嘅白饭鱼，定系冇绑带？即系嗰啲穿落去两个窿侧边嗰啲， 侧边啊，好似 Vans 嗰啲咁，薄薄好多嘅， 鸡嘅 个底系实情好似张纸咁。 同埋我仲 记 得我屋企人曾经跟住会着最下波。油白佢咯，跟住啲油好臭。 其实咧，我嗱以前咧白饭鱼其实好容易污糟嘅，咁所以就会洗嘅，成日都要咁啊擦噶嘛。 歪歪讲古 系啊，历史博物馆嗰度，咁咧白饭鱼咧就洗啦。后期咧个技术咧就叫做白。好像是白鞋水啊，我叫做 就是我讲嗰啲啊， 系啦，白鞋水咧就好像你想想幻想下有一支好大的涂果液啦，你每次着完咧觉得好污糟，你不想洗咧，就用嗰啲白鞋水嚟油白佢，咁你吹佢一阵咧，佢就硬晒变翻咗白色噶啦，就完全唔使洗嘅。 我就记得好臭咯， 系啊，好臭。 以我嘅记忆咧，一年班嘅时候咧，我冲凉嘅时候，阿妈就话啊，你洗埋对鞋啦，洗下对鞋啦，跟住我就用牙膏擦擦擦咯。 牙膏得嘅咩？ 得， 咁劲，牙膏擦擦擦， 系啊， 流流流。咁我想问，咁后期咧，我知道咧，即系我你哋嗰啲年代啦，咁咧就因为佢话要健康咧，就唔系好俾人哋着白饭鱼噶啦。 因 为 其 实 系好平啦个底，即系对于小朋友脚系唔系几好。 发育可能会痛啦，又 同埋大家都有钱啦，做咩着白饭鱼？ 真系好卵惨，我着到六年班咁滞。 唔系，佢好多人可能都系冇钱嘅，咁啊唔关有冇钱事啊，最好规定 即系普及咗，即系布鞋普及啲咯。 咁我咧，我记忆中咧，我想讲系因为咧，当时咧我嘅小学咧都系着白饭鱼嘅。咁后屘咧，我升所上中学之后咧，其实我屋企人咧都冇买波鞋俾我。 心水清嘅听众自己计一计啲年份。 屌， 唔系有个心水清嘅听众已经计过啦，咩沙士嗰段时间，哇喂， 唔使理佢哋啦。好啦，咁跟住咧，我想话咧，咁咧跟住咧，你上中学噶嘛？咁其实咧，我咧初头就继续着白饭鱼嘅， 嗯， 因为体育堂咧已经。即系佢大个咗都系唔照着咯，体育堂咪着翻白饭鱼啦。但我发现咧，我着白饭鱼翻中学嘅时候咧，原来其实冇人再着白饭鱼噶啦，就觉得好似有种我唔知道你明唔明 标奇立异， 唔系标奇立异，系觉得有种自卑感噶，即系会觉得吓，点解人哋个个着波鞋嘅？系啦，同埋因为中学嗰套体育衫咧，唔同小学嗰啲咧短裤嗰啲咁样样嘅，系已经系好似运动装成，即系全套嗰啲运动装系长裤啊。 夏天都系长裤啊？ 夏天我记得好似系换嘅，换衫嘅翻去，你唔会着住嗰套。 系，但我意思系夏天都系短裤嚟噶。 短裤， 系，但我意思就换就唔使着运动装噶嘛。 外套嗰啲啊， 即 系 成套嗰啲啊。 哦，小学都系咁 嘅。但系小学系短衫短裤噶嘛。 小学夏天咪有短短裤咯。 系啊，但系中学你就唔会着住嗰套嘢出街，就拎翻换，所以就唔使你着咩鞋嘅。 系唔系都着嗰件体育衫件褛 啊？跟住但系咧，中学咧就系你成套都着翻去就长衫长裤啊嗰啲啦，即 系 风褛嗰啲，即系比较运动型好睇啲嘅。 校褛都系嗰只款， 系即系运动嗰啲咯， 因为唔着系大地牌硬嗰只西装褛啦。 咁跟住我就觉得咧，哇，着住对白饭鱼翻去，发现个个都着一对波鞋。 仲要系咧大部分 衬衫咁， 系啦，仲要系大部分咧都系着有牌子。 你当时系咩牌子啊？ 我当时咪白饭鱼咯。 唔系啊，即系先系当时嘅同学系通常 是 Nike， 即系大牌咯，唔系嗰啲 Yasaki 啊。 Yasaki 系我 面包铺嚟， 系啦。 Yasaki 系面包铺嚟。 Yasaki 其实系一个牌子嚟噶，着波鞋嘅牌子嚟。 我唔知佢真正系边度。 我哋搵翻俾大家睇下。 好似系咪香港？唔敢讲系咪香港。总之 ，Yasaki 其实系一个比较有牌子，但系 cheap 啲嘅 local 啲系 local 啲 系。咁 local 啊，唔系 local 啊， 唔系 Yasaki 系来佬货 Nike 啊 ，Adidas 啊，仲有啲仲要我同你讲咧，系贵嘅店。贵啲啊，仲要系你睇得 出，中一年发现啊，真系已经中学， 中一已经有喎。咁跟住有啲系着彪马啊，即系直情系好有 style 嗰啲啫。因为以前咧，我间学校咧，佢开头咧系着任何颜色都得噶，即系黑色都得噶， 只要波鞋 系波鞋冇错。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记得有一对波鞋咧，以前好 hit 嘅系彪马嘅。啊死啦！屌你哋唔系嗰个年代。 佢泄气自己 有一对鞋咧，以前系我唔知道听众有冇人， 我知道彪马嗰对鞋全白嘅，有啲似 Adidas 以前嗰对板鞋嗰只款啊嘛，系咪啊？ 嗱，我而家印象中咧系广末凉子有着过，所以好红。 哇，有冇人知边个系广末凉子？ 嗱， 而家啲人系唔知嘅。 你 search 下彪马嘅 California。 Okay, 好似系 California， 呢个款系大家梦寐以求。我想形容一下，首先佢系白色，然之后咧侧边系有彪马最出名嗰条边啦， 唔系我讲嗰对鞋咯， 个底咧系啫喱嘅，橙色嘅 啫喱， 即系佢透透地明橙色，好靓。 橙色嘅啫喱好靓， 你俾阿杨而家揾到啦，喺网上面 类似嘅，但系佢讲嗰个唔系呢个款嚟嘅，呢、 个 复刻款嚟嘅，呢、个系 即 系你讲细图嗰度定系大图嗰个 细图？嗰对鞋咧有好似广末凉子系着橙色嘅，咁而佢有绿色嘅。 嗰句有冇人知边个广末凉子啊？而家 有嘅有嘅， 老老实实 嗰对鞋咧系曾经上过杂志啦，大家都好中意啦。然之后咧，我同学竟然有， 当时几多钱啊？ 我想啊，因为我那时买不起，我觉得五六百元都很贵。 但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不是穿全白的吗？ 不是， 我 刚才说不 是。我刚才说不是，但后期他修正了。当时我还在穿白饭鱼，然后他觉得哇，一个个都穿一对有牌子的鞋的。 什么叫回家要求？ 我回家要求。 提出申请。 其实我想买对波鞋，因为没人穿白饭鱼了。因为我穿那件运动装，那些运动裤是窄脚那些石石声的裤，你配对白饭鱼不是很贵。 正啊。 薄咁啊，白 正啊， 即成条裤好似抌咗落去，冇，但自己 bully 自己， 过唔到自己， 系咪佢着紧嗰对啊？定系已经 唔系 呢个新 呢对新噶嘛？ 呢个上身 系啊，嗰对鞋我再搵翻啦，好似系叫 California， 我记得好靓噶，而家但系冇人着啦，嗰款 橙色啫，你 California， 佢个底系橙色噶，即系标志都系橙色， 概念。 咁好靓啊，跟住我心谂，但系咧我阿妈咧就只系俾我拣一啲。我哋屋企附近一间运动铺入边嘅白色波鞋，而最后系拣咗一对 Yasaki， 唔系 Yasaki， 我睇唔起。 Sumimasen， 嗰对叫做而家跑步嗰对系咪叫做咩米津龙啊？ 唔知啊，唔识。 M 字头嘅跑步嘅专系，唔系呢对女仔，我都揾翻唔系呢对。跟住咧就佢咧全对白色啦，然之后好大对，好钝。圆圆地咁样嗰啲，即系嗰啲， 但已经系 米津龙啦， 好过白饭鱼啦，起码个波鞋嘅样啦，系咪？ 咁啊算咯，佢唔俾我买啦，因为本身我想买一对咧系 Nike， 系啊 Nike 全白嘅，然之后系阿金嗰对鞋， 我知你讲 金嗰对但系全白嘅系啦， 你即系意思系嗰个 Air 唔知乜鬼嗰个对， 你唔使讲 Air 乜鬼 ，Nike 嘅鞋全部都系 Air 乜鬼， 系啊。Air Force， 总之系嗰对 Air Force， 唔系 Air Force 啊，都话 Skim 嗰鞋，我知，我都买过， 但系全白嘅，系啦，唔系侧边红剔嗰对咯。 OK， 咁但系佢就话好贵，好似嗰阵时讲紧可能 七十年代 九九，屌唔系啊，嗰阵时其实系 九 几 年 咯，跟住佢话。咁你唔使买呢啲啦，你买对嗰啲， 唔使买咁贵啊。 系啦，就买一对，即系可能讲紧1999嗰得啦，1999佢觉得好贵噶啦。 特价1,700嗰啲啦， 你白饭鱼条1,99好卵贵啦，系咪先？ 我咪拣咗嗰对买尊龙咯。 咁跟住之后有冇再转啊？ 有嘅， 随住你嘅，你有冇多啲钱 咧？冇啊冇啊，但系都买唔起人哋嗰啲。 赖客， 我唔知点解嗰阵时嘅细路咁多钱，我知唔知我同学全部系着咩 Jordan 啊、Air Max 啊，新好新嗰啲，有即系成个底系透明嗰啲啊。 就算我同你有个距离咧，我啲同学都好多钱嘅。 系啊， 点 解会着咁贵嘅波鞋翻学嘅 ？You ask me, I ask who 啊？系啊。全部都是有牌子的，仲要系 hit 嗰啲啊！ 你唔好话鞋啦，翻学嗰个袋都好卵贵啦。 即系唔明点解佢哋会买一啲名牌之余仲系 hit 款噶？ 咁冇得解噶， 系真系唔知点解。 You ask me, I ask who。 咁后屘佢学校修正咗咧，就唔俾着有色嘅，可能真系太杂啦，啲人啲色着得。咁后屘全部真系要白色噶咯。咁、但系白色你都揾到一啲， 白色 奶奇，系啦，Adidas 好多白色，全白嗰只 Superstar 嗰啲咧，圆头嗰啲啊，咪兴嗰啲咯。 嗰对我都有， 但系嗰啲好贵噶，讲紧都要499或者399 嘅，系499或者399。 系啊，我就冇再买到一啲好咁样嘅，即系再贵啲鞋咯，系啊。 直至你读完书先自己买得一啲有 牌子嘅鞋啦。所以你就咁中意鞋啦，而家。 我谂系，因为咧嗰阵时候我啲同学都买一啲好，嗰阵时候我好想要一对 Jordan 嘅。 你女仔着咩 Jordan 打篮球咩？ 唔系啊，好多女仔都着 Jordan 噶。 什么东西啊？ 我记得那时候我见到一个同学穿一对红色和白色的 Jordan 啊，好靓，觉得那对鞋呢而家又复刻翻。我发现而家啲鞋咧，啲人咧好懒咧，出翻啲以前出过嘅款，但系将佢变其他色咯。 因为 算啦， 因为佢会谂你啲谋利，而家有钱买又帮我帮衬我啦嘛，傻仔。 我当时见到人哋嗰对咧系红白色嗰对，好似 Jordan。 你知唔知呢啲复刻翻嗰啲佢卖得仲好过卖好过研发新款？ 系啊，因为有啲人好似我咁，可能会买翻嗰个年代。亦都有啲系年轻啲人觉得哇，呢对色点解突然间有个咁嘅色嘅，好特别啦，又买咯。 唔系以前我系因为细个睇嗰个南儿多人樽嘅时候，佢入边有好多波鞋，都令到我有一期系好想买波鞋。 咁有趣，你睇南儿多人樽睇波鞋， 我都有睇啊，系啊， 我睇刘春风靓仔嘅啫， 我睇佢对鞋， 我睇到嗰个晴子陪樱木花道去买鞋， 同埋咧，同埋我觉得咧有一期咧，我唔知道你哋啦，因为我以前好中意去报纸档嘅，佢直情出咗一啲咧系净系睇鞋嘅书噶。杂志咁嘅，但佢咧系唔系开放式 的？即系你呢个斋睇唔买嘅功夫，由嗰阵时开始练起啊，系嘛？ 咁你冇钱买咪斋睇唔买咯？ 因 为 Y Y 咧经常都我睇呢对鞋几靓，我几好啊， 睇啫嘛。 哦，咁你买啦，唔好睇啫嘛。其实都唔系好贵，即系唔系话好贵千几蚊，即系我知佢买得起嘅，都好耐冇买鞋啦。佢我就唔买咯。啊，唔好睇睇睇算，我又嚟斋睇唔买。 唔系因为我斋睇唔买咧，除咗系因为即系 基因 D N A 嘅问题， 即系好中意睇之外，其实咧我系。因为我太多选择了，我就不会究竟我现在下一对想买哪款就定不到，所以我就不买咯，即是看想咯。因为就看下就满足不到，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没得自己去鞋铺看，即是不好意思入去啦，我小佬嘛。那我就见到。 你嗌有落都嗌不到啦，怎么有鞋铺。 跟着我就在报纸档有那些书呢，那我就买来看咯。 那你应该就看的 Don't Touch 那些，是不是？ 那些都满足不到， 即是买来看咯。 但是他不是成本讲鞋的嘛，我直情见到有一些我不知道他现在没有。 什么陶鉴咁 陶鉴 都有见过。 是他成版都是鞋，跟住介绍这一对是什么鞋，这一对是什么鞋、 Amazing、 有什么色。就是咁睇，佢就幻想自己，哦，如果我买一定买呢一对。 我想问依家你谂翻，你当时嘅 dream 嘅鞋就系个Jordan， 真系 好想买 Jordan， 主打系想买 对 Jordan。 我好记得咧 ，Y Y 喺后来有一日咧，终于买咗一对 Jordan 嘅，但系佢又唔舍得着嗰对 Jordan。 其实我以前一直嘅即系好想买嘅一对。Jordan 的波鞋咧系嗰对即系Jordan 11啦，即系另 嗱呢个你自己揾翻张图出嚟俾大家又系。 唔系你有冇见过 Dream Shoes 七皮噶？ 有。 你唔识，但系你应该见嗰对咁嘅鞋，篮球鞋，即系都系高筒嘅。 嗯， 我最想买嗰对系红黑嘅，黑色另皮。个底红色嘅，唔知道你有冇见 過？我有一个， 有冇见过人哋着？ 我有呢个印象， 系有对咁嘅鞋。 到我5、6年，好似六年班嘅时候，我啲男同学喺度打篮球定咩，就着 Jordan 啊。 系啦，咁嗰对咧就令嘅，咁一个七皮令人哋嗱一眼收出嚟。呢对鞋好经典，好想要。好啦，但系好贵啦。我唔，其实我贵都唔知贵系。 几多钱，因为我冇去过铺头睇嘅。但系而家系贵嘅，都复合翻。 而家系几 多钱咧？千零蚊，千头咯。 应该， 但你有冇买得起啊？ 上次你买嗰都 你会买咧？而家如果佢一千蚊，而家买唔买？ 而家 一千蚊就 话 一千蚊。 当我大个之后，佢复刻翻咧，我有谂过买。但系首先佢系抽嘅，好难抽嘅开头，就冇得买啦。好啦好啦，后屘佢可能多咗啦啲货。 嗯， 我有谂过买，但我而家发现咧，我觉得咁样着出街好核突。即系我觉得我唔系好想着。 嗱，如果咧你要 exactly 咧系 YY 讲嗰只红黑。嗰一隻呢即係 Air Jordan 11呢复刻版呢嗱，因为网上有好多其他款可能就便宜啲嘅，即係有600几至到2000几不等，但係有一对呢係可能好少人买啦，即係好少地方有得卖呀，就见到係4900几 嘅。唔係，可能佢嗰个係复刻返，因为呢对鞋有奇怪，好似有。 咁有一对呢就卖2000几嘅。 哦，因为呢佢呢 ,Jordan 曾经是23号啦，又即係45号嘅 ,45 号佢旧嗰个 number， 所以有啲唔同嘅价钱。跟住我想话呢佢呢对鞋呢后咩你冇定嘅唔买，而家有㗎，而家我都有㗎，有得卖㗎。 对啊。 因为我觉得好核突囉，七匹。好奇怪。 真得啦。 即係好难衬其他衫。 其实我想讲都觉得 有啲靓咯， 即系以前嘅时候吓咁靓咩？ 系 我唔明 白。我有同个阿牛佢哋讲完啦，杨怡都有阻止过佢话吓，你觉得好，你唔觉得好难衬？ 我搵得衬到咩？ 系啊， 唔系真 系 好靓。 唔系，首先嗱，佢有1.8米嘅高度，再着翻嗰啲衫，嗰对鞋可能就好有型噶啦。 但系唔系啊？佢觉得系你衬啲咩？ 我记得嗰时你同我讲嘅时候，我有讲过，唔知记唔得。我话你买呢对鞋之后，你换过晒成季嘅衫。 唔系后屘我真系理智咗，其实我想买。其实佢有出其他色嘅，例如全白啦。 咁你都系斋睇唔买啊？继续。 好靓咯，即系好似好似太高调咯呢对鞋，即系着咗出嚟好似好。我唔识讲， 拜拜啊，拜系咪？ 所以算啦，收尾我就冇真系买，然之后我买咗另一对嘅，咁但系嗰一对咧，我都满足咗嘅，买咗另一对 Jordan 嘅， 嗰对都唔平噶， 系即系 2000几噶， 但嗰对我都系唔明白嘅， 系 唔系 嗰对咧？ 最唔明白嘅就系原来佢冇乜点着过， 系啊，买咗之后冇乜点着，点 解啊？ 其实呢 又好难衬啦，其实真系 唔系佢因为高筒，其实唔系成日想着啊。 嗰对鞋几靓嘅，易衬啲嘅白色嘅， 而家仲喺唔喺度啊？ 掉咗啦，因为点解嗱？我讲原因咧，点解咁贵都掉咗嗱？首先咧，我买咗之后咧，唔系成日着到嘅，有阵时着啦。咁但系因为咧，原来高筒咧，而家我会少买咗高筒嘅，因为好焗啊。有少少焗啦，同埋只背喺只脚箍住啦，跟住就懒啦， 闹啦，闹啦。 跟住咧，我想讲咧，嗰对鞋咧，我就珍而重之，唔系成日着啦。然之后点知咧，我去澳洲嘅时候冇带佢去嘅，因为我就觉得喺澳洲咁漏快，点会着到咁衬衫啊？系啦，咁我翻嚟香港着翻啦，跟住佢系啊，咪一路着一路懒啊嘛，碎晒只鞋。 有一次着嚟录音噶，佢 冇唔系着嚟录音， 系咩？ 我想 问 系咪 Avengers 嗰啲化灰咁 啊？系啊，真噶。 因为我行路行到出去嘅时候，发现咧， 甩 咗啲嘢出嚟， 好似有嘢甩一路 甩。原来系个底咧，嗰啲胶甩 啦。飞龙石挞走佢哋鞋， 跟住一路行一路开始越碎越多，跟住我咧翻屋企睇清楚咧，原来 心碎未？跟住 我个心有啲个唉咁咯，未跌到好痛啊，但系觉得唉。 即系， 其实有啲真系爱得太迟，最心痛 系买得太迟。 然 后 我就发现咗嘢，当你好中意嗰样嘢，一定要用佢。如果唔系，即系蚀晒啦。 摆到做咩？ 摆到做咩？ 佢啲鞋咧，啲胶系要着噶。 跟住我点样细睇咧，成个底原来裂嘅。再我再行耐啲咧，烂晒噶啦，碎晒。见到只脚板喺下面嗰啲，即系你一路行，我咦有肉嘅咁样。跟住我真系唔明点会碎晒一路行，喂你嚿胶啊咁。 你一明啲行喺街，你会成个底嘅鞋胶喺地下嗰啲吗？ 其实我都真系。 佢应该叫啲肉噶啦，行到系 赤脚沙僧咁样。 我先 知 你行前面嗰条友，喂你甩咗个底啊，咁样样咧。 冇错。 所以后屘呢对鞋我冇再，唔系而家我冇再拣。另一对其实我都系冇美野琴冇买过咧，就系咧 Air Max 咧，佢个底全个透明 Air 嗰只，而家又复刻咗嘅，而家都有。 你话好多横间，好多横条， 好似成条虫咁样啦。杨怡话好核突咯。 好多人着嘅，好多人。 而家佢复刻咗咧，有个新嘅最近啊新出嘅颜色咧，系嗰个 好似奥运 选手嗰、那个，我哋嗰个剑击嗰个咩朗、啊？ 张家朗， 张家朗嘅颜色啊，帮佢出咗一个。 张家朗嘅颜色系咩色咧？咁、啊、我想问。 我唔麻麻地嘅，有啲绿色，有啲金色，咁即系佢，我唔识讲啊。 哦， 佢特登系香港，即系帮佢出嘅一个香港运动 版咯， 系张家朗嘅款嚟噶，系啊，即系帮佢出咗。 佢嚟 啊，系啊，好劲哦。就系咁 啦。听完 Y Y 嘅经历咧，就我咧就因为我咧就买鞋咧就好好嘅，因为我从来都唔使担心买鞋嘅。 系，即系你随意话想要，咁你屋企人就买俾你啦。 唔系嘅，系因为我屋企有一个人咧，系喺一间鞋铺度做。 哦， 诶、欸，等下先啊，杨怡呢个故事我哋下次可以讲。 好啦， 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啦。 好啦， 系啊， 即系唔俾我讲啦，系咪？ 我哋分开嘛。 唔系，但系我想讲少少嘢。我唔系讲我要鞋铺呢样嘢，我系讲翻佢话 Yasaki 呢样嘢，原来真系日本公司嚟嘅。 日本人 系啦，即系澄清，因为系啦，因为 系咪香港？ 唔系，因为我屋企人喺鞋铺做，咁我成日都听佢讲咩 Yasaki 啊，咩嚟噶咁。原来佢系真系一间日本嘅鞋厂，不过俾香港买咗代理啫。 咩？喂，起身啦，下一集噶啦。 好啦，拜拜。 Yo, what's up?